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哦，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进咗对篮球鞋先至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a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好啊，咁啊，啱啱好似讲完之后 ，break 一 break， 阿迪都好有兴趣喺重庆买楼啊。 嗯， 如果你喺想重庆里边想买啲优质嘅油盘，唔系油盘啊，点楼盘可以揾我吓，咁啊好多嘅，其实龙湖啊嗰啲都喺重庆里边都有，恒大啊都有晒码头插晒旗噶啦、嗯，但系就唔系咁 local 嘅，嗰啲唔系咁地道嘅，吓喺个设计嘅方面啊，唔系咁地道，嗰啲始终都有围绕住好似。港式别墅咁样起法啦， 系 咁啊，去到重庆嘅时候未必啱 feel 嘅，啊，重庆嗰啲 feel 系一啲大自然少少嘅 feel 啦，灰灰蒙蒙啊，黄土地咁嘅 feel 啦，咁但系 anyway， 你哋想买嘅可以揾我啦，吓百零万咁，我帮你讲个价，有抽奖，有抽奖，而家啲新盘全部有抽奖嘅，咁啊，最弱嘅就系即系最差嘅奖就一定抽到嘅，吓就系有，唔系。汽車入嗰啲油啊，係食用油啊。 OK 啊，貴啲嘅，譬如係車啊咁啊，啲有噶啦，放心，實有獎俾你噶。棉胎啊嗰啲有齊曬啦，的你放心啦嚇。 Okay. 啊咁啊，即係可以考慮一下啦。咁啊，百零萬連花園連地牢3000多尺，香港你揾唔到啦。 係 啊 優質管理，啊優質管理，啊管唔管都唔知，總之會有優質管理。啊咁啊，呢節我哋講下個税制改革嗰樣嘢啦。我成日都講就係話，三中全會其中一樣嘢，李克強好想做嘅個税制改革。咁啊，其實而家現代嘅中國嘅税制咧，其實就好點講咧，歷史唔長嘅。中國嘅税制去到1994年1月1號先至有嘅啫。以前都1994年之前咧個税制咧真係。真係叫做冇税制咁制嘅， 吓、 因为嗰阵时系以国营标准为主啦、个人企业赚到钱，唔系赚到钱咯，咪交税咯，吓、地方政府又冇话咩税收嘅，吓、嗰阵时卖地亦都冇话咩卖地收入嗰啲咁嘅嘢嘅，吓、咁嗰阵时好简单，但系1994年1月1号嘅时候咧，就阿公咧就颁咗一张纸，就一张纸嚟啫，就叫做。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即系呢张纸就话咧，我哋决定咗一样嘢，就系话要将国家嘅税制咧分开两部分，啊，咁跟住就搞到而家噶啦，啊，咁啊中国嗰个税制咧其实净系依一句嘢嘅啫，咁嗰阵时何谓分税制咧，就系将国税同埋地税分开嘅， 哇， 系啦，国税即系阿公嘅税啦，地税就系地方政府嘅税啦，咁啊开头嘅时候1990几年嘅时候，大家都哇呼下，咁个经济又发展紧，但系又未去到咁激烈咁嘅情况啦，咁啊冇问题嘅，分开咗，国家有佢国家嘅税收，国家喺地方嘅税收，地方有地方收咗嘅税，自己用嘅钱 ，OK 冇问题嘅，河水傻水不犯井水，井水，咁但系呢几年点解要搞个税制改革咧？因为呢个咁嘅。雙軌制咧，國税同埋地税分開咗嘅話咧，就出現咗而家衍生，因為複雜咗成個國家，咁啊衍生咗好多嘅問題嘅，就係搶税啊，就係搶税啊。一個地方政府裏邊，邊啲係歸納為國税，邊啲歸納為地税咧？每個地方好含糊嘅。吓咁啱讲啦，就系话呢个1994年1月1号实行嘅一张纸咧，一张纸嚟嘅啫，吓里边冇 details 嘅 ，details 就落翻地方政府同阿公咧去倾嘅。咁啊倾嘅时候，开头梗系得啦，唔通共产党话要，唔通我同佢抢咩？系咪？咁但系而家唔同啊嘛，据到今时今日，地方政府系越嚟越恶啊嘛，吓咁同埋就系话，譬如你话城管咁样，系地方政府去。 去負責。咁你話地方政府話喂我譬如城管我每年支出好大㗎喎。 係囉養咁多人。 咁、啊、你之前嚟講呢啲範圍係叫做國稅嘅。咁、我而家養多咁多人你不如啲國稅你俾返我哋地方稅啦變改做地稅啦。咁當然啦中國政府亦都知道發生咩事啦。嘩我俾晒啲稅你咪揈晒大佬你咪洗鬼晒。咁阿公因為曾經出現過一段時間呢未去到2000年嘅時候呢就中國嗰度國家税呢好少啊、地方税呢就好大啊、因為大家傾好咗啦嗱呢啲你唔要啦係咪咁我要啦咁公嗰陣時啱啱行呢個分税嘅時候嘛啊得啦的你要啦啊阿公我哋國家唔使幾多㗎總之你得呢我哋阿國家就得㗎啦咁就俾你立晒喎咁跟住之後呢就收返轉頭啦好多嘢都收返轉頭啦公立返晒地方呢唔緊要喎嗰陣時因為嗰陣時係已經係講緊2000年後地方政府冇乜所謂點解呢因為佢開始賣地我俾啲税我俾晒你啦地我賣地我賣一幅地好過我收十年税啦咁但係你要知道喺中國裏面有好多地方都唔係話喺地方政府可以賣地賺好多錢除非你大城市嘅啫你細嘅二三線城市你叫我賣地你即係等於叫我去死咁滯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好多問題啦就係話一句嘢就係話叫一個呢就係檢芝麻即係地方政府呢就係啲税呢税收呢就好似可以執芝麻咁樣好多嘢做好多嘢但係做樣嘢每樣嘢都好細粒。一個呢即係佢就話公呢國家呢就係抱西瓜抱西瓜意思就係話你又唔係好仔做一攬就攬個最大嘅西瓜我就喺地下度執芝麻咁啲地方政府就話呢喂我有排搞喎你又叫我建設你又叫我發展我啲地又唔係啲咩核心大城市地賣又賣唔到啲咩錢阿公批落嚟嘅公安又唔夠我又要搞我又要炒請成班城管好啦你個個人税你交俾我搞你個個人税你又減得咁犀利但係我都要收我收我又要好多嘅稅務官員幫我做嘢我做咁多嘢我收唔埋喎即係其實而家國家嘅税同埋地方嘅税其實講緊零頭嘅就地方税譬如國家喺個地方裏面係收咗譬如係20億嘅税咁喺個地方政府自己去納到嘅税呢大概係一兩億嘅啫即係少到出奇嘅咁所以就開始出現一個咁嘅問題地方税種多啦税額細啦每單嘢可能收幾百蚊幾千蚊啦税源呢就好散嘅乜鬼都有企業所得税你又有個人利得税你又有地方一啲嘅國家徵返嚟嘅税亦都乜鬼都有乜都嚟唔穩定同埋最緊要就係徵收成本係超高你搵請幾廿百萬個人返嚟就收咗一單税嗰單嘢可能有過幾千蚊。咁所以就地方政府而家其實過去嗰兩年呢都吵得好犀利喂你要改一改個税制喎。呢個兩稅分家國稅同埋地稅呢以前就好 fit, 而家就唔掂喎。咁點搞呢咁就第一樣嘢就係話一啲易收嘅税國家收晒。難收嘅税你地方冇得收。難收嘅税你地方全部都要收。咁因為國稅呢有三大嘅類別嘅。第一樣嘢呢就係增值稅。第二樣消費稅。第三樣嘢企業所得稅。最易收。因為你增值稅嘅話你喺你嗰單嗰度收嘅啫喺嗰企業嗰度收返轉頭啦。咁其他嗰啲呢就叫地方稅啦垃圾雜嗰啲。咁你嗰啲叫咩稅呢人口計生費啊逼你墮胎啊唔係有喺嗰啲着手囉。咁所以呢啲嘢我哋唔可以怪嗰啲地方政府咁空殘㗎喎。因為佢哋都係莫財㗎喎。咁你又會話啦冇理由莫財㗎你一笪地拍咗出去一百幾十億收返返嚟點會莫財呢咁你第一樣嘢就係話嗰啲係大城市囉。二三線城市做三四線城市做唔到啦。咁所以就呢個地即係稅制嘅改革呢而家係最緊要嘅嘢因為中間啱講1994年呢個分稅計劃走咗出嚟之後呢其實中間佢有啲嘅 modification 嘅譬如喺2002年嗰陣時候呢就係、是、做咗一樣嘢呢就重分個所得税即係分返個所得税啦所得税即係企業税啦即係公司賺錢啦咁就話呢企業嘅收入呢仍然係國稅嚟嘅仍然係國家嘅税 ,ok, 咁但係即係譬如有間你阿迪你個鎮有間企業喺度 有間國企喺度做生產嘅，咁嗰個生產就賺翻嚟嘅錢咧，就係國家嘅。 嗯 ，OK。個問題就係話啦，我點樣都將佢嗰個依個所得税分開咧？就係話新嗰啲公司喺呢個迪利個鎮嗰度開嘅咧，你嘅。 嗯。 個問題就出現啦。 係。 咁如果嗰新開嗰間係一間國營公司嘅子公司， 嗯， 咁啊的你就問啦，咁得唔得咧？啊，唔得， 嗯， 唔得，都係阿公嘅。OK， 咁啊，跟住又因為各個地方唔同嘅，你可能會睇到啲嘢，睇到國內啲嘢同我講嘅嘢唔同，因為各個地方都唔同啊。有啲地方咧就係話咧，國營嘅，我同你一人一半，國營嘅一人一半，新嗰啲企業咧全部俾曬阿公嚇。咁，啊，地方政府又嘈啦，啱第一樣嘢講就係話咧，嗰啲子公司點計咧嚇？咁，啊，國營嘅，咁啊好似順理成章咁啦。阿公嘅國營企業，佢下面喺你度開嗰間子公司，你俾翻阿公啦。咁， 嗯， 第二樣嘢，如果嗰間唔係國營咧，國營嘅話明啊嘛，新嗰啲唔計啊嘛，新嗰啲都係阿公嘅。咁你地方政府啦，阿的你係鎮長啦，你講話唔係嗰間公司喺我鎮度開，我要俾一啲嘅政策扶持佢，啊，我又要側邊起條路俾佢，啊，咁我又要幫佢揾工人咁樣有發展你就大啦，咁係我培育你嗰間企業出嚟嘅，咁所以佢嗰啲税應該係我嘅，咁啊傾到一大輪嘅，咁啊最後又搞到咧即係呢樣嘢分税咧又分唔成嘅，啊，分到亂七八糟嘅，咁但係當然去到2002年嘅時候，依件亂七八糟嘅事亦都冇乜問題。因为地方政府心里有数，我买地咪得咯。我收你一年收你10亿、8亿税，我买块地，我净系收税应该100几、200亿啦。 系啦， 咁我冇乜所谓啦。咁但系呢啲事一路滚落去啦，一啲冇解决嘅事咧，一路滚落去，滚到今时今日咧，就变成一个地方政府嘅一个好大嘅矛盾啦。吓，过去嗰10年，我培育咗好多嘅民营企业出嚟，但系嗰啲税啊，公立晒。但我培育出嚟嘅，冇我啊冇佢嘅，咁你咪要分俾我咧？咁阿公话喂，当初你又唔同我讲，当初你又冇分，我话咗新企业全部归我嘅，旧企业咧就一半，你又冇意见，你而家就同我讲，不如整个税制改革啦，就系咁样嘅。咁所以个前提就系话咧，呢，這个咁嘅地税同埋国税之间嗰个冲突同埋角力咧，其实喺李克强已经系 address 咗出嚟噶啦，就讲咗出嚟噶啦，就会。就會令到個地方政府呢係完全係冇 incentive 呢去到擴展佢哋嗰個嘅商業社會， 嗯， 啊，因為啱講啦，就係，是，我幫咗一間企業，但啲税唔係我嘅，我求其啦，係咪我 ban 走佢跟住賣地囉，咁而家冇，本來係冇問題，我賣地收咗錢，但而家你話賣地我又唔得，啊，但係呢嗰班咁嘅死民營呢又係我扶持，税又唔係我收，我而家收得佢呢都係嗰啲雞毛蒜皮嘅嘢，收個零頭返嚟我又要做幾百樣嘢，咁所以地方政府就好多呢啲咁嘅反對嘅聲音，咁所以我話三中全會打後呢，李克強呢一定係要做個稅務改革，如果唔係呢地方政府係唔會配合嗰個國家整體個發展嗰條路， 嗯， 咁呢樣嘢係一定會做 嘅， 咁，啊，起碼嚟講防止咗地方政府同埋中央政府咧去爭税呢樣嘢，大家鬥爭嚇。咁，啊，有幾樣嘢其實都係中間係改革過嘅。第一樣嘢就係呢個嘅，即係我好鬼憎啲，我一定要睇翻嘅，因為我好鬼憎啲大陸嗰啲，本來已經寫啲字係簡體字，佢啲語言咧仲係簡體語啊，都係陰谷營改增啦。 嗯， 知咩叫營改增？ 唔知 營業税改增值税。但系大陸就叫營改增，佢講多幾個字好似會死咁樣啊！即硬係要揾啲簡寫簡稱出嚟，營改增啦，亦都係好大嘅，嚟緊一定會做，三中全會必定會落實，包括即係營業税改增值税。嗱，營業税嘅係咩咧？就係話喺你嗰個嘅 turnover 度收嘅。 嗯， 喺 turnover 嗰裏邊收嘅話咧，即係話咧，佢唔會計後邊嗰啲成本嘅。 嗯， 嚇，啊。唔会计后边成本，包括你做咗几多 turnover， 但你后边原来你有好多一啲嘅行政开支或者销售开支，佢唔计。总之你营业里边做咗10亿，我就收你10亿嘅税啦。OK， 吓，啊，咁问题就出现啦。呢样嘢咧就牵涉咗好多嘅重复嘅税制，吓，啊，因为譬如阿的你威哥先收咗10亿，吓，啊，咁但系原来你嘅生产过程里边咧，即系你啲网台节目生产过程里边咧，你好多外判嘅。啊，你好多，例如你外判咗俾个公司，我帮你做个节目，咁但系你最后都系收咗10亿，你系收咗用10亿嘅基础收一次税啦。你外判咗俾我， 譬如係外判咗五億俾我嘅，咁、我有五億啦，咁、我五億又拎咗去收税喎。咁、其實你個十億裏面有五億，咁五億係我嘅，我重複收咗，係收咗十五億税嘅。咁而家改咗增值税嘅話咧，就唔同啦，就間開咗啦。用個大家個 net profit 嚟到計啦，如果簡單咁講，即係話你個十億減咗個俾我嗰五億，你賺得個五億嘅啫，咁就係用個五億個基礎嚟到收啦。咁我收咗你個五億，我係賺咗個五億嘅啫，夾埋就十億啦。咁就行咗個增值税，就營改增。咁而家咧就係話一啲嘅鐵路啊、基建啊，已經係用緊營改增。咁下一步咧就係會用地區同埋用行業嚟分㗎啦。營改增，劉繼偉講過一句説話，就係話營改增個試點行咗之後咧，就冇得翻轉頭嘅。呢樣嘢係真嘅，因為大家係交少咗税嘅，亦都係公平咗個税制嘅。咁所以嚟講咧，即係話而家已經揾上海做咗試點，上海已經係試點嚟㗎啦。嚟緊咧就係、會擴大嗰個試點範圍，兼且擴大個行業試點範圍。即係啱講個鐵路以外，其他嘅行業咧，我相信都會有呢樣嘢對股市嚟講咧，應該係有利嘅，因為大家係交少咗税嘅，係交少咗税。咁但係當然你話羊毛出自羊身上會唔會咧？當然就有咯，唔會俾你爽嘅。你計少交少咗税，我咪增加你幾嗰個稅率咯。到最後你都係交翻咁上下嘅嘢嘅啫。咁但係理論上咧係公平咗嘅。亦都係公平咗，因為點解公平咗呢？就係話，好多一啲嘅重複税制可以豁免咗，但係亦都會衍生到一個問題，係個行政上面嘅問題。因為你而家講緊係個增值税嘅話，係計你個 bottom line， 你個 net profit 嚟計。咁只要你將像香港一樣啫，只要你將你個毛利下面嗰一紮嘅 item， 即係嗰啲成本嗰啲咧，你嗰啲食飯啊，懟曬啲單落去啊，懟到自己冇錢賺啊，咁你可以有好多呢啲問題嘅。咁、但係點都好啦，中國已經係去咗營改增個階段咧，三中全會之後咧，就一定會繼續做嘅，你放心。咁或者若啦咁講下啦，有啲咩嘅税制改革嘅重點嘅方向啦。咁第一樣嘢就係物業税啦。 係。 物業税似乎係必定會收啦、因為係房價嘅殺手鐧，同埋土地財政嘅殺手鐧。啱啱講過就係話地方政府都係好難收到税。如果你係物業税俾返曬地方政府嘅話呢，佢哋就輕騎好多啦。咁但係物業税係要行得好小心，因為會導致個樓價會失衡嘅，會變咗態嘅。咁所以我諗物業税係一定會行。如果你物業税徵得太重嘅話呢，確實係會令到個樓市呢變成一個用家嘅市場。因為物業税意思就係話你增值咗幾多少你就要打税。咁但係呢個牽涉一個好大問題，就係話就是用家同埋炒家點樣去類別啦。即係譬如我個物業税就係話你係真係自住嘅我唔收。你第二套房嘅我收爆你。第三套房嘅收到你一定冇得賺。賺幾多你就打幾多税。咁個問題就係話何謂自住呢？如果我要 label 曬所有呢啲嘅投資自住投機嘅話，我要好多人收。全國要好多人手逐家逐户去敲門問你嗰層樓你係住緊啦，還是係炒緊嘅？咁呢樣嘢牽涉好多嘅行政嘅成本。咁但係物業税就一定會講，一定會搞，而且個試點會擴大。咁所以對於內房股，我記得上個禮拜都講內房股嚟講咧，物業税呢下咧唔好掉以輕心住，因為而家大家唔驚嘅國內人，你物業税我你上有政策，我下有對策啫。咁但係個公都知道你有對策嘅。咁所以嚟緊嘅時候物業税會唔會 modify 到令到你而家用緊嘅對策係唔適用呢？呢樣嘢你要小心、所以內房股係要小心啲嘅、第二樣嘢就一定亦都係相信會搞呢，就係、嗰個資源税。 哇， 係啦，咁以往嘅資源税其實講咗出嚟㗎啦，就係、從量計徵嘅，用你個生產量嘅，咁而家就從價、因為以前全部嘅物價都係中央定，即係從量就等於從價嘅啫，因為你個價唔喐㗎嘛，講緊幾十年前。咁而家唔係喎，你個價嘩砰砰聲咁上上落落。咁所以就從價計徵。從價計徵冇話唔好嘅，因為呢係會令到呢，如果你從價計徵嘅話呢，你太高價收好多税。咁你會令到嗰個價格係會順滑咗啲嘅。咁加上如果你從量去計徵嘅話呢，咁 我咪亂咁生產囉。嗯。嗰我條數好難計喎。你從價計徵嘅話我條數我識計喎。咁係會從價計徵嚟咗一個好處，就係話令到啲高耗能啊、高污染啊、資源類嘅企業呢就會多咗啲調控嘅。 嗯。 多咗啲調控，用個稅制嚟調控你個產量啦。即係唔好亂咁生產啦，你唔好產能過剩啦咁樣。咁另一樣嘢會搞嘅呢就係嗰個嘅環境稅。 嗯， 环境税点解会搞咧？呢啲冇办法，大势所趋。香港我谂住搞啦。 系、 香港都有谂住搞个 垃圾征收费 啦，每家20皮啊嘛。咁呢样嘢喺国内一样啦，绿化税制啊都讲好耐啦。你个税制绿化，有啲边啲公司咧，扶持绿化嘅，你咪减佢啲税咯。有啲公司咧系哇好鬼污染嘅，你咪抽爆佢咯。咁呢样嘢。理論上是好，亦都可行，亦都應該做。咁但係過去嗰十幾廿年裏面，中國經驗你話俾你聽就係話咧，所謂綠化係一個 label 嚟嘅啫。嚇、我拍個綠化落去，我就譬如以往成日都講啦，譬如係以前叫高新產業咧，就係、是、大家可能成日都聽過嘅，以前炒股票嗰啲兩面三減半， 嗯、 即係你係高新企業咧，即係你間公司網台高新企業，兩年免税，三年。減半係，咁如果你話綠化都係咁樣嘅話咧，咁咪個個話自己綠化咯，係個個話自己綠化，跟住喂何為綠化？咁一定會有啲 regulation 或者一啲嘅 criteria 走出嚟嘅嚇，譬如你個網台係唔會產生污染嘅，咁你咪話我哋冇產生個污染咯，係 咯 如果你話你嘅生產係冇排污水嘅。咁我咪排啲污水都係見唔到囉，打落地下囉，咁我又免咗税喎，咁但係會令到另一種嘅污染出嚟㗎喎，啲工業污染唔俾你睇到咪落海囉，落地下囉，一樣㗎喎，咁所以你點樣去做到一個嘅環境税而係抽得出嚟而係真係幫到環境呢？呢樣嘢又係好難搞㗎喎，咁但係點都好係呢個大勢，全球大勢所趨。第二樣嘢就係個人所得税啦，其實中國呢就成日都將嗰個個人所得税呢就減到犀利嘅。咁其實而家中國裏面呢個人所得税即係你嗰個嘅叫咩呀？ 利得税。 利得税啦。其實而家得嗰2000多萬人係失交緊呢個税嘅啫。全國13億人。有2000多萬，因為佢將嗰個計徵點係拉高咗3500蚊。咁好多人即係就算你話你過咗3500蚊你都可以做到唔係3500蚊嘅。香港亦都有啲人會咁做啦，雖然係少啲。咁所以就令到嗰個嘅要俾所得税，因為一個國家應該係所得税係佔一個好大部分。因為一個國家發展嘅話即係話好多人有嘢做。好多人有嘢做嘅話你應該好多人會納入個稅網裏面。咁但係中國好奇怪。中國嗰個所得税嗰稅網咧越嚟越細嘅，但係啲人係越嚟越揾得多錢嘅，但交税嘅人越嚟越少嘅，好鬼奇怪。佢就正因為呢個稅網，呢個所得税嘅稅網咧，佢 include 唔到一啲真係賺到錢嘅人啊，佢只係會 include 到一啲係低下階層，而呢個低下階層啊，現兜兜你做完喺工廠。又傑斯啲工廠，我每個月俾翻4000蚊你，你係現兜兜收4000蚊，跟住佢問你攞税啦。但有啲人唔係咁嘅工作形式嘅話，跳來跳去啊，咁樣走嚟走去嘅話咧，你可能賺緊3萬蚊個月，但你相反你係納入唔到你個税網裏邊嘅。咁、所以呢樣嘢究竟你嗰個嘅所得税應該係點樣去理順翻變成一個比較西方國家少少，或者係適合到國家嘅財政咧，又係難諗嘅。係。咁跟住嘅就係嗰個嘅。所謂嘅所得税嘅，即係嗰個公司所得税嘅問題啦。呢樣嘢就係地方同埋中央之間嘅角力嚟嘅。咁最主要都係話，你嗰啲企業喺啲地方政府裏面生根，地方政府一毫子都收你唔到。或者係叫做一人一半，但係嗰一半又唔知係咪真係有一半，咁所以造成好多不公嘅情況。呢啲嘢都係會三中全會呢好概括性，或者好概括性咁講啦，因為中國稅務系統邊會好似我講得咁鬼簡單啦，咁所以嚟講呢就一定係會改革嘅，尤其是嗰個個人所得稅影響唔大，企業嗰個所得稅亦都唔會影響得好大，因為只係最主要嚟講個餅仔嘅分配嘅啫，最主要就係個資源稅、環境稅。同埋資源税、環境税同埋嗰個物業税。 物业增值税，呢三样嘢会影响个股市多。咁但系如果你话嗰个嘅税务改革系得以落实嘅话咧，应该系对 A 股嚟讲咧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 吓，因为即系佢其实系做紧嘢咧，系即系将嗰个嘅税务嗰个包含网咧系扩大咗， 扩大咗。 但系每单嘅税收咧系减少咗，即系对于企业嚟讲咧，应该理论上咧系会减咗啲税嘅开支嘅。但系总体个国家嗰个情况咧，系应该系不变嘅。咁啊，睇下李克强点样去洗派呢样嘢咯。吓，咁啊，即系因为税务改革实在系同个股市牵连唔系好大，即系唔会造成好多嘅风波。咁所以我见到就系话，冇乜人提到呢样嘢咯。吓，即系税务改革呢样嘢啦。咁希望即系提一提，大家有个心理准备。李克强讲紧嘅税务改革，其实系一个几大嘅改革，因为系第二次嘅中国嘅税务改革，第一次啱讲就系1994年嗰下。 嗯，喂，咁另外暴利税呢？ 暴利税就应该吓，我估啊吓，就会系拍埋落去个资源税嗰度啦， 系 吓，就再取消暴利税，变成一个资源税咯，吓、 嗯、 咁、啊、但系会唔会系真系咁咧？唔知，因为呢样嘢讲咗成年噶啦， 系啦， 吓咁而家会唔会有机会即系拍第一锤定音落实咗咧？唔知，大家就拭目以待。 嗯，咁其实嗱，问多要专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就系、是。公布咗出嚟之后，其实对于一众上市公司究竟会系好事定坏事呢？ 应该冇乜特别事。 会唔会调翻转嘅系，特别系大巨无霸嗰啲就反而会更加受惠定系点呢？ 唔知， 嗯， 唔知，应该系完全冇变嘅，我估吓个税率亦都系一样。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啱讲就系个地方税同埋嗰个嘅国家，大家点样拆同一个饼仔嘅啫。 嗯。 啊，点样拆翻系正常翻少少嘅啫，系因为因应住各个地区唔同嘅，吓、 嗯 啊、有啲嚟讲，譬如啱讲就系话，喂，你间国营银企业摆咗喺我嗰度，我要做，我地方政府做好多扶持俾佢，但系我冇钱冇税收，咁大家公亦都咁讲啫，我间国营企业摆咗喺你个地方嗰度，令到你个地方蓬勃起上嚟。我问你攞翻钱都嚟唔切啦，系咪？咁、 嗯、 所以呢样嘢系每个地方去倾，但系我相信都系会贯彻一个宗旨，就系话咧，你对于国家嘅税收应该系唔会有太大嘅变化，只系一个公平情况里边咧有啲斟酌嘅余地嘅啫。 嗯 ，OK， 嗱，另外一方面啦，第二样嘢啦就系、是，头先嗰个啦，关于对于啲大即系巨无霸会影响到啦。第二样嘢嘅民企方面咧，民企亦都未知道， 民企亦都未必，我谂佢个税嘅。percentage 唔会改㗎喇，改就好高㗎喇、啊、就唔会改。咁最主要个对于民企嚟讲，譬如你做消费呀、啊、或者係嗰一类嚟讲呢，就係啱讲个嗰个营改增嗰样嘢啦、啊、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佢哋係有利嘅。对佢哋有利嘅，因为唔系一个 turnover 去 tax 税，而系一个 net profit 去 tax 税，就对佢哋有利。咁、啊、只要系扩大咗个范围嘅话呢，应该系个问题不大嘅。 嗯， 应该问题不大。咁而家都系即系成个三中全会嗰个嘅核心价值同埋思想都系话咧，要国退民进啊嘛，要扶持民营企业啊嘛。应该喺税制里边咧，对于民营企业咧，就算未必有好处，应该都唔会有坏处嘅。 嗯， 一切嘢可能维持不变。最主要都系啱啱讲过，国税同埋地税之间嗰个平衡同埋嗰个分配系点样。而民营企业嚟讲，你话会唔会好似以往咁样一啲创新行业啊，或者系考纳名目嘅嘢会有啲两免三减半啊，我諗就未必会再有呢样嘢㗎啦。不过最主要都系话个讨论嘅范围就系话，如果地方嗰个税务情况系理顺到嘅，结构系正常返嘅，唔系个个都唔系靠嗰个卖地收入嘅话呢，咁地方政府如果佢系收到一啲企业税返嚟，充斥咗自己嗰个库房啦，佢係可會唔會有條件係要幫一啲嘅民營企業呢，包括一個制度上面啦 ,infrastructure 上面啦，呢樣嘢就會間接地係會利好到一啲嘅民營企業囉。 嗯，當然啦，即係喺我哋都知道內地嘅話呢，越人多就即係乜嘢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㗎啦。 係。 咁啊，即係呢個就要睇啦，就係税制改革，仲會講緊嘅就係會連埋户籍改革嗰方面呢，不過呢個就有排啦。户籍改革 呢個係應該係要夾埋嘅。 係啦， 户籍改革同埋稅務改革應該有。 聽耀尊講，你係因為你個户籍改革嘅時候，因為即係呢個又係近乎於94年開始啦，當你大城市開始發展嘅時候，好多農村嘅人走出去工作，但個户籍仍然跟返喺農村嗰度嘅時候嘅話，咁你嗰個每個個人嘅利得税嗰度計算嘅方式，同埋跟住撚落去好多個人嘅保障上，你已經係一鋪個唔同曬㗎啦。你要改嘅話， 係啊，因為如果你改得失衡嘅話咧，個户籍改革咧，你咪將啲大城市咪立曬啲 交到税嗰啲人咯， 系啊， 咁咪立晒啲交到税嗰啲人，唔交唔到税嗰啲咪赶走晒咯，系、 啊、 会系要全盘考虑嘅。咁、啊、所以旧年佢哋两位阿习同阿李搞掂咗之后，到而家都系得个倾字、 嗯， 因为即系你唔可以怪佢，真系唔可以怪佢，因为系太复杂，因为牵涉咗13亿人，同埋牵涉咗太多嘅层面，呢、 啊這 个户籍同埋税系立立乱嘅嘢，你要搞翻掂佢咧，即系冇翻咁上下智慧咧，倾唔埋啦。 同埋我系大城市嘅时候，我梗系可能。再逼個工資上升啦，去到某一個水平嘅時候，嗰扎人全部跌曬落税網，最後可能益翻地方噶嘛。 最慘，我覺得要搞嘅咧，就係話個地方政府佢哋嗰個 management 嗰樣嘢咯。即係你知道，你話好多地方政府都話：，我唔夠税收啊，大佬我即係窮到窿啊。 嗯 咁所以搞到我要搞地方債啫，咁、但係即係同期間佢其實佢買咗好多地，袋咗好多錢。係啊，嗰、那個問題就係話點解你嗰個財政嗰個收入同埋個支出？好似完全唔成比例咁樣，有冇人調查呢？即係當然調查嗰個都求求其嗰隻啦，咁呢啲要搞掂咗先咯。如果唔係嘅，你搞幾多個税制改革都冇用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係、咪一樣啫嘛？你營改增亦都一定會有好多公司，咪將啲數拍落去咯，茅台拍落去，愛馬仕包包拍落去，咁跟住我又可以慳到税啦。係 啦， 咁、但個問題香港都有。但香港有個稅局，因為香港始終700萬人，有個稅局喺度 check 到， 係同埋 即係如果的你個禮拜都買個愛馬仕包包嘅，咁我都會問你，你有冇咁多愛馬仕包包啊？ 嗯， 係嘛？咁大陸係冇人 check 噶嘛？係咁、你幾廿萬買愛馬仕包包，個禮拜喎，咁我係搞到間公司冇錢賺喎，咁、我冇理由收你税㗎，咁唔收咯咁樣。咁嗰個問題就係嗰個管理同嗰個問題啫嘛。而家中國個税制問題都面對住好多管理嘅問題 㗎。 咁啊，出嚟物業税啱講就係話，你咪逐家逐户敲。門問你係咪自住，淨係投資，淨係投機咧？咁、我答你係自住嘅。咁你敲門，我開門，咁我梗係話俾你聽自住噶啦，係、嘛？咁我咪就係叫自住咧。 香港而家嗰個好少少嘅，買嗰下唔收，賣嗰下先收走。 因為香港係用個 stamp duty 嚟收， 係 啦，佢唔係用個物業增值税啊嘛。你增值税嘅話，如果你自住都要增值交税嘅話咧，就真係確實唔公平。 好慘、 係啦。如果你話投機係一定要交，咁但係都係個核心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去類別呢邊嗰個物業嗰個用途嘅啫。 嗯，好啊，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唔该晒姚尊啦， 好唔好客气， 下个礼拜见， 拜拜。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啱啊，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叫堅的 奪了個 number 即是講到很堅 啊你講給我們聽咯 哎哦那隻 專業的分析員和專業的財經員是兩樣東西財經員是背劇本 不是都劇本 是啦分析員就真的要分析的 要寫劇本的 要寫劇本的 未挨 cut 都要講下去的嘛 啊先生哎嗰隻點睇呀喔嗰隻呢個主營業務呢佢係做啲乜乜乜乜嘅舊年個盈利呢就即係經濟通撳到出嚟嗰啲人即係我使鬼你講咩咁我成日都個節目講喎咁我哋三個 極前用輕微調整可能睇得陣先講先 因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呢抽完之後呢有一升你都要沽㗎 冇錯啦，冇錯啦。其實成晚我哋請姚尊嚟就係想講呢句嘅啫。 哦， 唔該曬啦，咁啊，你 好再見。 一要嚟咧，一聽到話同阿姚尊做咧， 唉， 冇辦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來我都想停咗個節目嘅，點解的同我講話揾咗沈大師？ 係咪未夠喉？沈振營、沈大師、羅尚佩、姚尊，財經 talk show 全到盡。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ickerson 会员250电邮至 rickerson@rickerso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下你的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们会回复你有关入数的方法和程序